讲什么是西方，什么是现代化，或者说近代社会。我讲了两条，第一条是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相互的分离以及相互的平衡，这个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二条我讲了一下子契约社会，一种去身份化的社会是如何慢慢的形成的。我讲了法国民法典，讲了德国民法典，讲了一些近代的这样的一种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特殊构造模式和社会本身的流动性。我想我们可以今天讲第三点呢，就想象了一下，就世俗政府这边，那么近代化的社会也慢慢的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个变化就是说一种分权式的政府逐渐的形成了。你们知道分权理论其实有两位了不起的大师级的思想家，一个是孟德斯鸠，一个是洛克。 对， 孟德斯鸠是法国人，洛克是英国人，这个都是常识。那么他们都在想象着如何去让这样的一个政府变得能够被规训，用王建勋教授的最近的一本书叫《被驯化的利维坦》。利维坦是可怕的一个圣经里面那个神话里边，圣经里边那种动物，那么庞然大物，非常可怕。那么如何去把这样的一种越来越强大的政府本身进行驯化，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解决的问题。那么洛克、孟德斯鸠他们在设计这样的一种近代性的政府的时候，提出了分权理论。分权理论到了美国的宪法，大家知道美国宪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宪法。到了美国宪法的时候，真正的从思想家的书本中间走到了制度的现实。当然这种理论之所以洛克、孟德斯鸠能够提出来，其实也是人类的实践中间慢慢形成了一些个划分。这种划分是以英国政府为最典型的一个例证。大家知道英国人通过缓慢的以1215年的大宪章为一个起点，进行缓慢的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对王权、国王的权力进行一种驯化。国王慢慢的权力越来越少，国王慢慢的就变成了一种特别的符号化的一种角色。他没有多少权力，他任何行使权力都必须通过议会来去行使。在议会，国王是在议会里边行使权力，通过议会来行使权力。那么英国有一位了不起的宪法学家，在19世纪，那么他叫白志浩，叫 Walter Bagehot。白志浩是特别有名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是，如果大家都读现在的英国的杂志的话，还知道有一个叫经济学人的杂志，那个杂志就是最早的编辑就是白志浩。他对于英国的政府实践进行了一种详尽的描述和分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权力的划分。他首先发现，他说英国的宪法好像是一种最独特的宪法，它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它能够把两个功能进行一种划分。这两个功能是，一个是唤起举国上下对这个国家的荣耀感的那部分功能，那么另外一部分的功能是一种特别实用化的一种权利的一种行使过程，或者说它的构成。那么荣耀化的符号最大的体现就是英国的国王，或者说有时候是女王。很有意思，英国好像特别了不起的经常是女王而不是男王。这个女王厉害，比方说以前的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 Victoria 这个女王，在整个的19世纪的可以说是英国最伟大的君主。那么现在这个女王也厉害，这个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现在每周多执政一天，就创造英国另外一个记录，每天都在创造记录，就是执政时间最长的。那么大家都觉得，哎呀，包括我们国家领导人到了英国去，一定要去拜谒一下的女王，会见一下女王，觉得被女王会见是一何等荣宠的事情。大家知道，我们的领导人还跟女王坐在一架金色的 马车里边在白金汉宫那个地方行走，我觉得可能女王也很烦，对不对？太胖了那个人啊。那么这个女王，我觉得是这种事情，我觉得把她儿子都给熬老了。我发现这个查尔斯王子，你说怎么办啊？这老太太越活身体越好的感觉。但是呢，大家不要忘记，我们这么好像关注女王，其实女王有什么权利？女王没什么权利。女王每次国会每一届国会开会的时候，她一定要出来致辞，但是大家知道她那个致辞是内阁起草的，没有一句话是她自己写出来的，所以而且她不能够乱讲，她不能脱稿讲，所以是她是一个非常荣耀化的权利。但是大家每当看到了女王出席，大家每当看到了这个相关的，比方说白金汉宫的那些个仪式，你会觉得这国家特别了不起，特别伟大，作为一个英国人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这是荣耀性的一部分。这部分功能华丽，这部分功能可以说是美轮美奂，足以唤起人们的自豪感。那么但是另外一部分功能是以白金汉不以唐宁街十号的主人为代表的英国的政府系统。英国的政府系统绝对不追求华丽，白金汉宫那个不是白金汉，那个唐宁街十号那条路现在好像封起来了，不让不通行了，因为常人不能通行。以前旅游游客经常走过了都没有发现十号在哪儿，要是不是注意到门口有一个警察在那站着的话，更没办法想象大英帝国的第一部长首相居然是就在这样的一个简朴的门帘里边办公，它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整个的这套系统极具现代性，也就是说不是声张，不追求华丽，追求的是实用的功能，富于效率的功能。那么这是白金汉宫所描述的英国宪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那么我们知道同样的一种功能在我们的邻居日本，你可以发现他们慢慢的也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特别有意思的一种区分。日本的在德川幕府时代所建立起来的那样的一种政府模式，或者说我们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幕府政治，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政府政治。那就是说一方面他们有一个天皇，天皇传承了不知道多少代，到现在是125世天皇。那么天皇好像全国人民都觉得他是伟大领袖，他是最高的领导人，但是其实过去的六七百年的时间里边，日本的天皇从来没有像中国的皇帝一样的行使实际的统治的权利。实际统治权利是交给了所谓的将军。将军呢，德川家康建立了他的政府以后，获得了征夷大将军的称号，然后就自己说我不要在京都这个地方，因为京都这里有天皇碍手碍脚的。他自己说我们首都建在江户，你们知道江户在300多年前，今年是明治维新的150周年的纪念年，一个300多年前，那个江户仅仅是一个10000人左右的一个小镇子，不任何现在的东京。那么那个时候他居然把首都他自己的总部放到了江户。那个时代的交通可以说是江户跟京都之间的距离非常非常的遥远，他就到那儿去行使自己对全国的全日本的统治权利，而不在京都。260年的统治时间里边，他几乎没有向京都的天皇去请示工作，去汇报工作，他完全是把天皇放在了搁置在一个遥远的地方。那么同时他还制定法律来规定天皇的行为准则，天皇这边你要做什么事儿，比方说禁止天皇私下里边跟下边的那些诸侯们沟通，要沟通的话这是违反了儒家所制定的法律，关于公家的法律，关于天皇那边的法律。实际的统治权力是在江户，而荣耀性的权力是放在了京都，这是日本的一个政治的特点。这个特点非常非常的特殊，可以说是我觉得这是东方国家极其珍贵的一个政治经验。那就是说统的权利和治的权利，我们通常说统治统的权利和治的权利分开了。哎呀，天皇一家在京都那个地方啊寂寞， 哎呀，这个没有什么权利啊，你们知道，好几届天皇干了几年以后说算了不干了，出家。后来天皇好几任天皇都出家了，就是做和尚去了。他要做和尚那也很荣耀，叫法皇。法皇法就是在庙里边待的，他选择哪个庙，那个庙宇马上地位就提高了。对，他没有什么这个整天就想，只能说最大的追求和乐趣就是生孩子，造人，因为生孩子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因为必须要有男孩来传承权力。但历史上也曾经有过女天皇。那么京都寓所可能有不少朋友都去过，京都那个地方，那个寓所跟我们的比方说想象的故宫，我们的紫禁城比起来，哎呀，差距太大。那个寓所的大门那个顶上是草，是草做的，草搭出来的那个叫什么，那个门厅，人们说这个草是非常珍贵的草，那再珍贵它还是草吗？这简直是太不像样子了。甚至有相当长的时间，京都寓所天皇住的地方不设卫兵，要设卫兵，因为没有人想着去杀了天皇夺了鸟位，没有。因为你造反有什么意思？你要取而代之，你也是一个没有权利的角色。所以天皇正好因为他没有权利而获得了安全，就万世一系能够传承这么2000年以上，这迄今为止全世界各国家的王室传承最久远的一个国家，最久远就是因为它是很安全的一个状态。而将军这边是极尽奢华、极尽威武之能事，所以它跟我们刚才说英国的这个政治体制跟它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跟它非常王室华丽，而行政权力直朴朴素。而英国是日本是王室简朴，而那个行使统治权力的人很华丽，但如何都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权力的分离。那么另外一方面，人们也想象的孟德斯鸠和洛克的贡献在于想象的，把政府即便是行使这个治权的政府，也必须再进行划分。那么这划分两部分内容非常重要，一个划分是纬度，是横向的纬度。也就是说，每一个政府权力，政府都必须要进行一种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这三种权力的划分分离，把这三种权力分开来。他想想美国式的这个三权分立，我们领导人经常根本不理解这三权分立是怎么回事。比方说，美国的总统来，我们的领导人就想象这个他们的总统跟我们那个一把手是一个概念，其实根本不一样。美国的总统充其量就是行政系统的总管，行政系统的总管还要受到一定的制约，因为这个制约美国是个联邦制国家，他根本没有办法去管议会的权利，没有办法去管司法的权利。所以我们国家领导人对他的礼貌那么礼仪，当着国家元首其实根本不是，他不是说国家全部的元首。有时候美国来一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中国的领导人往往说不就是最高法院的法官吗？理他作甚？其实那个不一样。美国来一个国会代表团，中国领导人经常说那不就是一群人大代表来了吗？你有什么可当回事儿？但是人家那个人大代表跟我们这个代表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当然美国人也经常犯这个毛病。中国的最高法院院长访问美国，哦呦，美国朝野上下那真是礼遇备至。哎呦，那些最高法院的院长在欢迎仪式上经常吓得抖，因为他们放19响礼炮，咣咣，这最高法院长说这把我当什么，当最高领导人那种感觉。那这一声礼炮腿抖一下，一声礼炮腿抖一下，他根本他美国人不理解，中国的最高法院长其实不过是可能所有的有权利人中间排名第50名、56名， 他关键是他害怕回来不好交代。 对呀、啊，他回来 还没解释，那都是他们干的、啊。 对对对， 我不知道， 这不是我安排的、啊，这、啊、跟我没关系， 不是共谋， 这个就是太可怕。所以这两个国家，我没有办法理解美国的体制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你仔细去观察美国的这个政府体制，你会发现他们的三种权力的安排非常非常的可以说是极尽了一种人类所能够思考的一种 顶尖的一个水准。美国联邦党人文集里边麦迪逊所说的，从来没有在一个大的国家里边实现良好的共和政体。对我们来说，就是要拿出所有的智慧来去构思一个在这样的一个大国里边运行良好的共和政体。那么三种权力的形成，对吧？像总统和副总统选举产生，全国人投票，但是投票又不是机械的一人一票的统计，而是说还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叫选举人票，选举人票是很微妙的一种设计，因为它要平衡大的州和小的州之间的这种力量对比。相对而言，小的州的选举人的相对数量反而要多，也就是说跟人口比例相比较，选举人的票数要多，而大的州人口多的州相对要少。你总统的竞选者，竞选总统职位的人，你就不能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大州，说大州只要投我的票，人口全国的人口过半，我就可以取选民的数量过半就能取胜。不，你必须重视小州，相对来说小州的选举人还比较多一些，你小州的票你要抓不住，那你也很可怕。那么于是选举人制度，选举人团制度本来是骑马时代，说这个州投完票还要有几个代表去把这个投票结果去向中央来去汇报，但到现在仍然不是这个骑马时代了，但是仍然保留，因为它非常微妙的一种制度。那么人民选举总统，人民选举总统和副总统，但是你们知道人民不选部长，各部的部长或者说国务卿，他是由总统按照分赃原则来去安排。当了总统，谁就有权利组阁，组阁的这些成员其实必须得到国会的参议院的认可，但是参议院不是众议院，你们想想这个议会的构成非常非常的有趣。那么我们国家的总理，各部的部长是怎么产生的你们知道，其实不是总理一个人来去说我是兄弟伙大家一块来一块干，但不是了，他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构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内阁。所以总理经常摸不透这个部长心里面在想什么，但是在美国他讲究行政权力的效率化，人民选了总统以后，总统的班子的安排全部交由总统一个人来说话算数，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富于效率的一种状态，忠诚。特朗普总统现在可能最大的麻烦就是他上来以后安排那些核心班底基本上都离开他了，免掉了，这个就有点乱。但是再乱你会发现它的效率方面还是要追求第一的。当然总统要受到议会的强有力的监督，这一点受到司法权力的一种制衡。那么在产生的模式上，议会产生的模式是人民选举，但是司法这个权力非常重要的权力绝对不是由人民选出来的，而是一定要考虑到它的这样的一种专业化的权力必须不能由民选产生。于是总统来去提名，国会参议院来进行认可，这是这样的一种模式产生的整体的司法权。美国联邦法院系统应该有将近1000名法官，包括最高法联邦最高法院的9个大法官，没有一个是人民选举产生的。而且这种人在法官这个权利只要一产生，你们知道他就终身了。总统不一样，总统是4年，你想再干一届那可以，你要必须要再竞选，才人民投票给你，你才能够再干4年。那么干了8年以后，你再说全党都不喜欢我退，那也必须退，你不可能不退，因为宪法已经规定你只能干2届，最多干2届，你也不可能随便把宪法给改了，说这个任期限制给取消，这是绝对你不敢做不能做的。汉三议，汉宪法难。议会也有，议员也有任期的限制，任期主要由人民来投票产生的任期，但是法官你们从来没听说过联邦法官还要受到任期的限制，不，那一坐上去了以后就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花宝山。现在美国的这个许多人在忧虑说，特朗普上来以后赶上一些人老是法官年龄大了要退休，一退的话特朗普就是提名一个保守派的法官，现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保守派的比例已经达到了5比4，9个大法官。但是 但是有一位女的大法官，女的大法官叫金斯伯格大法官，哎呀，她现在可能心里边有点后悔，她没有在奥巴马做总统的时候退休。他要是自己主动申请退休的话，让奥巴马赶快提名一个上来，那就好了。但他现在年龄太大了，他已经八十五岁多了吧，85、86岁了。但是老太太身体也不好，很瘦，那种身材娇小，我曾经见过这位大法官。这种终身任职的这样一些角色，能够终身的行使如此巨大的权利，总统所做的决策，法官可以宣布违宪。议会所制定的法律，法官可以宣布它违宪无效，这样的一种以司法为如此崇高的权利，这个书的作者认为这违反了国父们缔造这个共和政体的时候的一些初衷。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三种权利之间的相互制约平衡，在美国的宪法中间是真正是达到了极致。这样的一种政府，你不需要太担心像特朗普这种很二的家伙，他再那个，你知道司法权还独立，司法独立还在，议会不受政府的控制，议会可以监督政府，监督总统，这样的一种权力的分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都说你不能退呀，特朗普只要在台上你就不能退，所以他说我坚持干，坚持干，现在只好坚持干，因为防止他是民主党这个倾向的自由派的大法官。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特朗普如果是再干第二届的话，美国的整个的司法的保守化倾向是美国许多人非常非常忧虑的。你可以发现这种权力的构造非常有意思，它产生也不是人民选举产生，它的一坐上去就终身任职，这样的一种状态，你们知道想象的这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一种权力，是民主吗？是民主吗？所以有一本书叫《黑衣人》，穿黑衣服的人，在美国畅销了一段时间，这本书就激烈的攻击说，美国的这个政治制度已经不是一个共和政体了，已经不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而是法官当家作主。那么接下来有一个刚才说的横向，我们可以说纵向的权力分离也非常重要，那就是地方自治，那就是美国联邦宪法所设计出来的这种制度。地方的事务就是地方的事务，美国的宪法所追求的那个境界是说，所有能够由地方政府行使的权利，就不要由中央政府来去行使，所有由人民来自己处理的事务，那就不需要由政府来去管，所以整个的权利是往下倾斜的，而不是向上集中的，这是美国政府政治制度非常重要的特点。我们昨天也提到了英国政府的模式是司法集权，而行政方面的权力是地方自治，高度自治。这个王冰女士在英国生活时间很长，她能够描述出她自己生活的感受中间，其实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人民来说，简直可以说是所有的法律的运行过程，在制定法律的时候要考虑到不要去制定一些过分的超越于人的常规道德的一些准则，那么法律的规范要保持它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法律的规范要清晰明确，不能够像胡律师经常遭遇到的那种，或者说我们在座的许多律师经常遭遇到的，你不知道法院在执行什么样的规则。我们最高法院的前一任大法官王胜俊说要去除司法神秘化，其实我当时说司法神秘化，那你自己经常是司法神秘化，因为王胜俊院长说，在我们国家判不判一个人的死刑要看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法律的规定，第二个因素是治安形势，第三个因素是人民群众的感觉，忽略不计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是我们知道分权政府，如果一个国家能够达到分权，我们可以说这个国家就进入到了一个现代文明的一个时代。如果一个国家仍然还存在着定于一尊的没有人能够制约的权利，在横向上不存在分权，在纵向上也不存在真正的地方自治，那么这个国家还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种政府模式是我们现代化社会所追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所谓的 法治，法治。所以什么是现代社会，或者说西方现代社会，那么也就是说建立了一种良好的法治，就是一种现代的西方社会。这种良好的法治其实体现在比方说社会中间的一些重大事务是由事先制定的规范，依据事先制定的规范，尤其是宪法，你不知道他，你没有办法预期他的判决。你当事人去咨询的时候，咨询一个律师说，段律师这个案子会怎么判，段律师说，哎呀怎么判我也搞不大清楚，因为依据法律你这个行为绝对是合法的啊。当事人就很高兴，那不就没问题了吗？段律师一定要告诉说，但是这个国家判不判有罪不是合法，不是看你法律上怎么衡量，经常是说有权利的人说你有罪就有罪，那就很麻烦。所以我们国家的法律就经常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而在欧洲，我们都知道所谓人们说两大法系，德国法国的法律，北欧的法律，或者说西班牙葡萄牙的法律，你们知道人民群众的感觉是什么？那不是最神秘的东西吗？那就是你愿意怎么去解释就怎么解释，这样的国家就不是一个法治社会的一个状态。法律要让人民知道，至少让律师知道法院究竟在依据哪个法律来裁判案件，这个裁判的过程也必须是独立的，也就是说不受其他权力的干预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法治的状态中间，非常特殊的一个要求就是说，司法审查，司法必须要有一种独立的权利来去审查行政行为，甚至审查立法行为是否合法。那么这就是一种特别重要的一个可以说司法的准则。我们在座的很多很多的律师朋友，可以说是最痛苦不过的，莫过于一个国家的司法状态是混乱不堪，会怎么去建立他的。现在我觉得许多我们的律师的感受特别强烈的是，我们如何去能够达到有一天能够实现真正的法治。我曾经举过我的一位师弟，西南政法的79级的毕业生陈慧忠律师。陈慧忠律师啊，这个人就是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很忧郁型的一个律师，脸上总是写满了困惑和思考，甚至是痛苦。有一次他被香港的法庭邀请过去作为专家证人，来去对于一个涉及到大陆当事人的案件去做专业的咨询。香港的法庭经常有这样的一种设置，让这个大陆的一个专家，有法庭有任何涉及到大陆法律的问题的时候，法官要向这个大陆法专家来去咨询，说这是一个所谓的大陆法系，欧洲大陆法系。但是德国的学者往往进行进一步的划分，说它分罗曼化的法律，就是说南部欧洲的那个说拉丁语系的法律和北边的法律不一样，而德国的法律就很不一样。那么德国有北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那些人说，我们的法律也不一样，我们的法律大概相当于英国的法律和欧洲大陆的法律的一个中间状态，他们也会这么说。那么英美法系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这个法律系统，他们的这个系统是跟欧洲大陆的情况非常非常不一样，但是再不一样，它必须满足法治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准则。这个底线准则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个内容。现在在有时候你还可以看到他剃这个秃头，然后做和尚穿着袈裟的那个身影。他说只有出家才能够舒缓他内心的这种焦虑，这样的一种自己职业的这种巨大的一种反差矛盾。那他的其实困惑跟100多年前到英国去留学那个严复的困惑有相似的地方吗？你们记得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的时候，有一段暗语，这段暗语说，我自己个人刚刚到英国来去留学，在留学的过程中间，其实开始的时候我特别有一个爱好，喜欢到法庭去旁听英国的法庭审判，在法庭上面不断听案件听案件，听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找到了当时驻英的公使，专家证人， 他为这个案件就到了香港去，一个案件他说在我们这儿两个小时就判了的案件，香港的法庭硬是审了五天，审了五天，他在法庭待了五天，回来以后正好到北京来遇到我了，说老贺啊，我真是感觉到像病了一场一样，像得了一场病一样的难受。我说怎么了？他说我这五天时间我突然感受到了，我这过去20多年我根本没有在一个有法院的国家里面，香港呢才叫有法院，有司法，有公正的司法。他说我真的是我这干的是什么活，我干律师这干什么，自己就感到职业的困惑。果然大前年他出家了，这个我这位师弟就毅然决然的决定去当和尚去了。国家到底进展了多少，这是我感觉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也希望各位，我们也一块儿去思考如何走出这种法治老建不起来的一种困境。好，谢谢大家。公使郭松涛，郭松涛他跟郭松涛说，郭四郎，英国这么富强这么强大的根源被我找着了。郭松涛问说，哎，是在哪儿啊？他说就是在他们的法庭上，我在他们的法庭上旁听了这么多的案件，发现他们的法庭每天都在伸张公理，每一个案件都在伸张正义，说这样的国家不富强天理不容。郭松涛深以为然。郭松涛后来他在他的日记里边特别注意，你可以看发现他在英国的日程，经常到英国去观察他们的议会，到其他的地法院去观察他们的法院，包括在伦敦那个当时那个 Royal Court 那个，他就去旁听案件。所以我想从严复到陈慧中这样的一种困惑，10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